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，汉纪四十二，孝安皇帝中。元初三年春正月，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蛮夷反。二月，遣侍御史任绰督州郡兵讨之，郡国时地震。三月辛亥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，京师汉。五月，武陵蛮反，周郡讨破之。癸酉，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镰仓于灵州，斩首八百余级。越西教外夷举种内属。六月，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连羌于丁西城。秋七月，武陵蛮复反，周郡讨平之。九月，筑平邑北界后屋五百所以备羌。冬十一月，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蛮夷降。旧制，公卿二千石，刺史不得行三年丧。司徒刘凯以为非所以施表百姓宣美风俗，并须出听大臣行三年丧。癸卯，郡国九地震。十二月丁巳，任尚遣兵击镰仓于北地，杀其妻子，烧其庐舍，斩首七百余级。四年春二月以四朔，日有食之。乙卯，赦天下。壬戌，武库灾。壬上遣当田种羌、余轨等刺杀杜季贡，封余轨为破羌侯。司空元敞廉敬不阿权贵，使邓氏之。尚书郎张俊有私书于长子俊，愿加封上之。夏四月戊申，敞作策免自杀，俊等下狱当死。俊上书自送，临行太后诏以减死论。己巳，辽西鲜卑连休等入寇，郡兵与乌桓大人于志居等共击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三百级。六月戊辰，三郡欲薄，引咎作不能定益州，征抵罪，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其军屯，招诱叛羌，稍稍降散。秋七月，京师及郡国时雨水。九月，护羌校尉任尚父目校公种羌号封刺杀镰仓，封号封为羌王。冬十一月己卯，彭城靖王公薨。越西夷以郡县复敛繁硕。十二月，大牛种封离等反，杀遂九令。甲子，任尚与冀都尉马贤共击先连羌郎墨，追至北地，相持六十余日，战于富平河上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郎墨逃去。于是西河前人种羌万人以邓遵降，陇右平。是岁，郡国十三地震。五年春三月，京师及郡国武汉。夏六月，高句丽与会墨寇悬图。永昌、益州、蜀郡夷皆叛应封离，众至十余万，破坏二十余县，杀长吏，焚掠百姓，骸骨伪迹，千里无人。 秋八月丙申朔，日有食之。代郡鲜卑入寇，杀长吏，发援边甲卒、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。冬十月，鲜卑寇上谷，攻居庸关，复发援边诸郡、黎阳营兵及涉事部骑20,000人屯列冲要。邓尊募上郡全武种枪刁和刺杀郎墨，封刁和为羌侯。自羌叛10余年间，军旅之费凡用240余亿，府躺空竭，边民及内郡死者不可胜数，兵粮二州遂至虚耗。即连昌郎墨死，诸羌瓦解，三府一州无复寇警。诏封邓尊为武阳侯，邑3000户。尊以太后从弟，故爵封优大。人上与尊争功，又作诈增首级，受囚枉法赃10,000以上。12月，建车征上，弃市，没入财物。邓稚子侍中奉长寿上马，至昆妻及奉以谢罪。是岁，郡国14地震。太后帝窥昌皆族，封窥子广宗为摄侯，昌子忠为西华侯。6年春2月乙巳，京师及郡国42地震。夏4月，沛国渤海大风，遇雹。5月，京师旱。6月丙戌，平原哀王德薨，无子。秋7月，鲜卑寇马成塞，杀长吏。度辽将军邓尊及中郎将马叙率南单于追击，大破之。9月癸巳，陈怀王耸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冬12月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祭郡国8地震。是岁，太后征和帝帝及北王寿、河间王开子男女年5岁以上40余人，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，并为开邸地，教学经书，公自监视。诏从兄河南尹豹、乐伎校尉康等曰：末世贵妻食禄之家，温衣美饭，成间屈粮，而面墙数学不识脏痞，思故祸败之所从来也。豫章有知草生，太守刘之欲上之，以问郡人唐谭。谭曰：方今外戚豪盛，君道微弱，思起家锐乎？之乃止。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耸将兵至邺隅，击封蠡等，大破之，斩首30,000余级，获牲口1500人。封蠡等惶怖，斩其同谋渠帅，益耸起降。耸后加魏纳，其余36种皆来降附。耸因奏长吏奸猾，侵犯蛮夷者90人，皆减死论。初，西域诸国既绝于汉，北匈奴复以兵威易属之，与共为边寇。敦煌太守曹宗焕之，乃上遣行长史所班将1000余人屯伊鲁以招抚之。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。初，疏勒王安国死，无子， 国人立其舅子宜父为王，宜父叔父陈盘在越之，越之纳而立之。后杀车叛于田，属疏勒，疏勒遂强，与丘辞于田为敌国焉。永宁元年春三月丁酉，即北惠王受薨，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旧共杀后部司马及敦煌长史索班等，遂击走其前王，略有北道，讪讪逼急，求救于曹宗。宗因此请出兵5000人击匈奴，以报索班之耻，因复取西域。公卿多以为宜避玉门关，绝西域。太后闻军司马班勇有复封，召议朝堂问之。勇上议曰：昔孝武皇帝缓匈奴强盛，于是开通西域，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，断其右臂，光武中兴，魏皇外室，故匈奴富强，驱率诸国，及至永平，再攻敦煌、河西诸郡、城门骤壁。孝明皇帝深为妙策，乃命虎臣出征西域，故匈奴远遁，边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莫不内属。会见者羌乱，西域复绝。北虏遂谴责诸国，备其不租，高其价值，言以欺惠。讪讪车师皆怀愤怨，思乐是汉，其路无从。前所以时有叛者，皆由牧养失宜，还为其害故也。今曹宗徒耻于前父，欲暴雪匈奴，而不寻出兵故事，未夺当时之宜也。夫邀功荒外，万无一成，若兵连祸结，悔无所及。况今府藏未充，失无后继，是示弱于远夷，曝短于海内，臣愚以为不可许也。旧敦煌郡有营兵300人，今宜复之，复至护西域副校尉，居于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以遣西域长史将500人屯楼兰，西当燕齐秋辞境路，南强讪讪于田心胆，北汉匈奴，东晋敦煌，如此成变。尚书复问勇，利害云何？勇对曰：昔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将居敦煌，后至副校尉与车师，既为胡虏节度，又尽汉人不得有所侵扰，故外夷归心，匈奴未危。今讪讪王犹还，汉人外孙，若匈奴得志，则犹还必死，此等虽同鸟兽，亦之必害。若出屯楼兰，足以招复其心，予以为变。长乐卫尉荀显廷尉其无身，司隶校尉崔据难曰：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，以其无益于中国而废南宫也。今车师已属匈奴，讪讪不可保信，一旦反复，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？勇对曰：今中国至周穆者，已尽郡县奸猾盗贼也。若周穆能保盗贼不起者，臣亦愿以腰斩，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则鲁氏必弱，鲁氏弱则为患危矣。孰与归其府藏， 续其断臂哉。今至校尉以汉府西域，设长史以招怀诸国，若弃而不立，则西域忘绝，忘绝之后屈就北虏，援边之郡将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门必须负有骤毙之景矣。今不扩开朝廷之德而居屯戍之费，若此北虏遂斥，岂安边久长之策哉？太尉属毛枕难曰：今若至校尉，则西域洛邑遣使求索无厌，与之则费难攻，不与则失其心，一旦为匈奴所迫，当复求救，则为益大矣。勇对曰：今设以西域归匈奴，而使其恩德大汉，不为超道，则可以。如其不然，则因西域租入之饶，兵马之众，以扰动援边，是为复仇仇之财，增报疑之事也。至校尉者，宣威不得，以系诸国内向之心，而疑匈奴觊觎之情，而无废财耗国之虑也。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，其来入者不过秉食而已。今若拒绝，事归北属夷虏，并立以扣兵粮，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，置之成变。于是从永义赴敦煌郡迎兵300人，至西域副校尉居敦煌，虽复羁縻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后匈奴果硕与车师共入寇超，河西大披其害。沈堤羌寇张掖。夏四月丙寅，立皇子宝为太子，改元摄天下。己巳，少封陈靖王子重为陈王，及北惠王子长为乐成王，河间孝王子义为平原王。六月，护羌校尉马贤将1000人讨沈堤羌于张掖，破之，斩首1800级，获牲口1000余人，于鲁西降。时当间等大豪姬武等以贤兵在张掖，乃乘虚寇金城。贤还军出塞，斩首1000级而还。稍当稍何种闻贤军还，复寇张掖，杀长吏。秋七月已有朔，日有食之。冬十月己巳，司空李和免。癸酉，以卫尉庐江陈褒为司空。京师及郡国33大水。12月，永昌教外谭国王雍屈调遣使者献乐及宦人。戊辰，司徒刘凯请致仕，许之，以千担禄归养。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见，各以其众以度辽将军邓遵祥。癸酉，以太常杨震为司徒。是岁，郡国23地震。太后从弟越济校尉康，以太后九临朝政，宗门盛满，朔尚书太后，以为宜重公事，自损私权，言甚切至，太后不从。康谢病不朝，太后使内侍者问之。所使者乃康家先婢，自通中大人。康闻而诟之，必怨会还。白康诈疾而言不逊。 太后大怒，免康官，遣归国，爵属籍。初，当监种姬武同种大豪卢聪忍良等千余户，别留千阶而守师两端。建光元年春，护羌校尉马贤召卢聪斩之，因放兵击其种人，获首虏二千余，忍良等皆亡出塞。幽州刺史八郡冯焕、玄徒太守姚光、辽东太守蔡冯等将兵击高句丽，高句丽王公遣子遂城诈降而袭玄徒辽东，杀伤二千余人。二月，皇太后寝疾，癸亥，赦天下。三月癸巳，皇太后邓氏崩，位极大殓，帝复身前命，封邓志为上蔡侯，位特进。丙午，葬河西皇后。太后自临朝以来，水旱十载，肆夷外侵，盗贼内起，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，公自检撤以救灾厄，故天下富平，岁还丰壤。上使亲政事，尚书陈忠见隐逸及直道之士颍川杜根、平原成义士之徒，上皆纳用之，忠宠之子也。初，邓太后临朝，根为郎中，与同时郎尚书言，帝年长，宜亲政事。太后大怒，皆令成以监囊于殿上扑杀之，继而再出城外。根得苏，太后使人检视，根遂诈死。三日墓中生蛆，因得逃窜，为宜城山中九家堡，即十五年。成义士以郡吏亦作见太后不归政抵罪，帝皆征议公车，拜根侍御史，亦是尚书郎。或问根曰：“王者欲获，天下同意，知故不少，何至自苦如此？”根曰：“周旋民间，非绝迹之处，邂逅发怒，或及亲之，故不为也。”戊申，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，皇比左氏曰孝德后，祖比宋贵人曰敬隐后。初，长乐太仆蔡伦守窦后防止诬陷宋贵人，帝敕使自治廷尉，伦隐要死。夏四月，高句丽复与鲜卑入寇辽东，蔡讽追击于新昌，战没。公曹院龙端、兵马院公孙府以身汉讽，俱没于阵。丁巳，尊弟嫡母耿姬为甘陵大贵人。甲子，乐成王常作骄淫不法，贬为芜湖侯。己巳，领公卿下至郡国首相，各举有道之士一人。尚书陈忠以诏书即开见证，虑言事者必多讥切，或至不能容。乃尚书欲通广地议曰：“臣闻人君广山叟之大，纳窃职之谋，忠臣尽简恶之节，不畏逆耳之害，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辟，孝文喜云盎人史之基，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政， 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妾。今明诏崇高宗之德，推宋景之诚，引咎客公咨访群吏，言事者见杜根、程义士等新盟表露，显列二台，必乘风响应，征为妾职。若加谋议策，宜折纳用。如其管学，望有机次，虽苦口逆耳，不得事实，且悠游宽容，以示圣朝无惠之美。若有道之事，对问高者，宜垂行览，特迁一等，以广直言之路。书谕有诏，拜有道高帝士沛国师言为侍中。初，汝南薛包少有志性，复取后妻而增包，分出之。包日夜豪气，不能去，至被殴扑，不得已掳于舍外，淡入洒扫，复怒又逐之，乃掳于里门，晨昏不废。积岁余，父母残而还之，及父母亡，弟子求分财一居，包不能止，乃终分其财。奴婢引其老者曰：与我共事久，若不能食也。田鲁取其荒顿者曰：吾少时所至，亦所恋也。器物取朽败者曰：我素所服食，身口所安也。弟子硕破其产，折复振己。帝闻其名，令公车特征，至拜侍中。包已死自起，有诏赐告归，家里如毛翼。帝少好聪明，故邓太后立之，及长多不得，少不可太后意。帝乳母王胜知之，太后征极北河间王子一京师，河间王子义美容仪，太后齐之，以为平原怀王后，留京师。王胜见太后久不归政，虑有废制，常与中皇门李润、江京后嗣左右，共回短太后于地。帝每怀愤惧，及太后崩，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，因诬告太后兄弟亏弘昌，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，谋立平原王。帝闻追怒，令有司奏亏等大逆无道，遂废西平侯广宗、摄侯广德、西华侯中、阳安侯真、都乡侯辅德，皆为庶人。邓志以不预谋，但免特进，遣救国。宗族免官归故郡，没入志等资财田宅，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。郡县破逼，广宗及中皆自杀。又喜封志为罗侯。五月庚辰，志与子凤并不食而死。志从弟河南尹豹、度辽将军武阳侯尊、将作大将畅皆自杀。为广德兄弟，以母与延后同产，得留京师。父以耿奎为度辽将军，征乐安侯邓康为太仆。丙申，贬平原王毅为都乡侯，遣归河间。毅谢绝宾客，闭门自守，由是得免。初，邓后之立也， 太尉张宇、司徒徐房欲与司空陈宠共奏追封后复训，崇以先事无奏请故事，正之连日不能夺，即训追加方士，与房复约宠，据前子奏礼于虎贲中郎将至，宠不从，故崇子忠不得志于邓氏，志等败，终为尚书，硕尚书现成其恶。大司农惊召朱宠，痛至无罪欲获，乃肉袒于趁尚书曰：夫为河西皇后圣善之德，为汉文母，兄弟忠孝，同心忧国，社稷世赖，功成身退，让国逊位，立世贵戚，无与为比，当享积善履谦之佑，而横为功人，担此所限，利口清闲，反乱国家，罪无身正，欲不逊居，遂令志等离此库县，一门七人，并不以命，尸骸流离，冤魂不返，逆天感人，率土丧气，以收还种赐，宠树遗孤，长奉血祀，以谢亡灵。宠知其言切，自至廷尉。陈忠复合奏宠，召免官归田里，众庶多为至称王者，帝亦颇恶，乃遣让州郡，还葬志等于北邙，诸从兄弟皆得归京师。帝以耿贵人兄穆平侯宝兼羽林左军车骑，封宋阳四子皆为列侯。宋氏为清孝侍中大夫业者郎吏十余人。严皇后兄弟贤景耀并为清孝典进兵，于是内宠始盛。帝以江京常营地于郊，以为京公，封都乡侯，封李润为雍乡侯，润京并迁中常侍。京兼大长秋，与中常侍樊封、黄门令刘安、勾顿令陈达及王胜、圣女伯荣煽动内外，敬为耻虐。伯荣出入宫业，传通奸路。司徒杨震上书曰：臣闻正以德贤为本，至以去秽为务，是以唐虞俊逸在官，四兄流放，天下贤福，以至雍熙，方今久得卫士，必幸冲庭。阿母王胜出自建威，得遭千载，奉养圣功，虽有推造居师之勤，前后赏惠，过报劳苦，而无厌之心，不知济急，外交主托，扰乱天下，损辱清朝，沉典日月，夫女子小人，近之喜，远之怨，实为难养，宜速出阿母，另居外舍，断绝伯荣莫使往来，令恩德两隆，上下俱美。奏谕帝以示阿母等，内性皆怀愤恚，而伯荣骄淫尤甚，通于故朝阳侯刘祜从兄归，归遂以为妻，官至侍中，得袭祜爵。朕上书曰：京至父死子继，兄亡弟及，以防篡也。福建诏书封故朝阳侯刘祜再从兄归，袭祜爵为侯， 故同产地微，今犹健在。臣闻天子专封，封有功，诸侯专爵，爵有德。今归无他公姓，但以配阿母女，一时之间既为侍中，又至封侯，不积旧制，不合经义，行人喧哗，百姓不安。陛下宜渐进既往，顺帝之责。尚书广陵翟府尚书曰：喜窦邓之宠，轻动四方，监官重服，迎金积货，致使易弄神器，改更社稷，岂不以世尊威广以致私患乎？及其破坏，投丧堕地，愿为孤屯，岂可得哉？夫至贵无见，失必报，受爵非道，殃必及。今外戚宠幸，公君造化，汉元以来未有等比。陛下承仁恩周洽，以亲九族，然戮去公事，正移私门，覆车重巡，宁无摧折。此罪安危之极戒，社稷之深计也。昔文帝爱百金于露台，是帷帐于造囊，或有积其俭者，上曰：朕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得妄用之哉？今自出政以来，日月未久，费用赏赐已不可算，敛天下之财及无功之家，倘藏丹尽，民物凋伤，蹴有不虞，复当重负，百姓怨叛既生，危乱可待也。愿陛下免求忠贞之臣，诛远佞谄之党，割情欲之欢，罢厌私之好，心存亡国所以失之，见观兴亡所以得之，恕灾害可惜，丰年可昭矣。书奏皆不行。秋七月己卯，改元赦天下。壬寅，太尉马英薨。稍当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稍当事敌，而校尉马贤抚恤不至，常有怨心，遂相结，共携将诸种寇黄忠，攻金城诸县。八月，贤将先连种击之，战于木苑不利。麻奴等又拜武威张掖郡兵于连居，因携将先连沈堤诸种四千余户沅山西走，寇武威。贤追到鸾鸟，招引之，诸种降者数千，麻奴南还黄忠。甲子，以前司徒刘凯为太尉。初，清河相叔孙光坐赃抵罪，遂增禁锢二世。至是，居延都尉范斌复犯赃罪，朝廷欲依光笔，刘凯独以春秋之意，善善及子孙，勿恶止其身，所以尽人于善也。如今使赃吏禁锢子孙，以轻从众，聚集善人，非先王详行之意也。臣忠亦以为然，有诏，太尉议事。鲜卑齐志建叩居庸关。九月，云中太守程延击之，兵败。公曹杨牧以身汗颜，与之俱没。鲜卑于是为乌桓校尉徐长于马城，度辽将军耿奎与幽州刺史庞申 发广阳、渔阳、涿郡甲族救之，鲜卑解去。戊子，帝幸魏尉冯石甫留饮十余日，赏赐甚厚，拜其子氏为黄门侍郎，侍弟二人皆为郎中。时杨义侯房之孙也，复助上显宗女霍家公主，时袭公主爵为霍家侯，能取悦当世，故为帝所宠。京师及郡国二十七余水。冬十一月己丑，郡国三十五地震。鲜卑寇玄图。尚书令对冯等奏，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，光武皇帝决告宁之典，宜则万事，诚不可改。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。尚书陈忠上书曰：高祖受命，萧何创制，大臣有宁告之科，何于至忧之意？建武之初，新城大乱，凡诸国政多趋简易，大臣既不得告宁，而群思迎禄念思，显寻三年之丧以报故父之恩者，礼义之方实为雕损。陛下听大臣忠丧，圣公每夜靡以上资。孟子曰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臣愿陛下登高北望，以甘霖之思魁夺臣子之心，则海内贤得其所。时宦官不辨之，敬寝中奏。庚子，复断二千石以上，行三年丧。袁弘论曰：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，率民为善，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，民犹有不及者，而况回礼止哀，灭其天性乎？十二月，高句丽王公率马韩会墨数千骑为玄图，扶余王遣子魏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周郡并力讨破之。是岁，公死，子遂成立。玄图太守姚光上言，欲因其丧发兵击之，义者皆以为可许。陈忠曰：公前结辖，光不能讨，死而击之，非义也。以遣使调问，因则让前罪，赦不加诛，取其后善，帝从之。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，改元赦天下。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，到黄中破之，种众散遁。夏四月，京师郡国四十一玉薄，河西薄大者如斗。幽州刺史冯焕、玄图太守姚光朔纠发奸恶，愿者诈作喜书，谴责宦光，赐以殴刀。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，奋即斩光，收宦。宦欲自杀，其子衮以诏文有意，指宦曰：大人在周，志欲去恶，实无他故，必是凶人妄诈，归似奸毒，愿以事自上，甘罪无晚。患从其言，上书自送，果诈者所为，争愤抵罪。癸巳，司空陈褒免。五月庚戌， 宗正彭城刘寿为司空。己巳，封河间孝王子德为安平王，赐乐成靖王后。六月，郡国黄。秋七月癸卯，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。高沟离王遂成还汉牲口，以玄图降。其后会末率服，东垂少氏。前人羌与上郡胡反，度辽将军耿奎击破之。八月，杨陵元秦火。九月甲戌，郡国二十七地震。鲜卑即累杀郡守，胆气转盛，控弦数万计。冬十月，复寇雁门、定襄。十一月，寇太原。稍当羌麻弩击困，将种仲以汉阳太守耿种降。是岁，京师及郡国二十七于水。帝朔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。尚书仆射陈忠上书曰：“今天心未得，革并履真，清济之欲隐与漏合，徐代之滨海水盆溢，焉欲黄原滋生，泾阳倒收简薄，兵粮二州羌戎叛逆，加以百姓不足，浮躺虚愧，陛下已不得亲奉孝德皇元庙，必遣中使致敬甘陵，朱宣骈马相望道路，可谓孝至矣。然臣切闻使者所过，威权西贺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担，至为伯荣独拜车下，发民修道，善理庭传，多设处置，争议无度，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路为仆从，人数百匹，顿薄忽戒，莫不扣心。河间托叔父之属，清河有灵庙之尊，及剖腹大臣，皆委魏伯荣驱节车下，陛下不问，必以为陛下欲其然也。伯荣之威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在于臣妾，水灾之发必起于此。喜韩嫣托副车之盛，受持事之使，江都勿畏一败，而焉受欧刀之诛。臣愿明主言天元之尊，正乾纲之位，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，众察左右，得无实显漏泄之间。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赠崇之诈。公卿大臣，得无诸伯阿父之缘。外属近期，得无王凤害伤之谋。若国政依由帝命，王室每决于己，则下不得逼上，臣不得干君，常与大水必当济之，四方众议不能为害。书奏不行。十三府任卿，积事专委尚书，而灾省变旧，则窃免三公。陈忠上书曰：“汉兴旧事，丞相所请，靡有不听。今之三公，虽当其名而无其实，选举诸赏依由尚书，尚书见任重于三公。凌迟以来，其见久矣。臣忠心常独不安，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包。今者灾异，复欲窃让三公， 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，宜旧丞相，足不蒙上天之福，徒乖宋景之诚，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。又尚书爵士多为故典，罪法无力，抵期为先，文惨言丑，有乖彰显，宜择求其意，歌而勿听，上顺国典，下防微服，置方圆于规矩，审轻重于衡实，成国家之典，万世之法也。汝南太守山阳王公正崇宽和，好才爱士，以元浪为公曹，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等，宪虽不屈，蕃遂就立。浪不修一操而志名当时，蕃性气高明，公皆礼之，由是群士莫不归心。宪视贫贱，复为牛衣，颍川巡书至沈阳，遇献于逆旅，时年十四，书悚然一之，一语语一日不能去，谓献曰：子无知失表也。继而前至元浪所，谓及烙问，逆曰：子国有言子，宁食之乎？浪曰：见吾书度也。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巨傲，而见县未尝不正容，即归枉然若有失也。其母问曰：汝父从牛衣而来也？对曰：良不见书度，自以为无不及，既睹其人，则沾之在前，忽然在后，故难得而测矣。陈蕃及同郡周举常相谓曰：十月之间不见皇生，则比吝之盟复存乎心矣。太原郭泰少有汝南，先过元浪，不速而退，进往从县，累日方还。或以问泰曰：奉高之气，辟诸鬼见，虽轻而易易，书度汪汪，若千顷杯，成之不清，淆之不浊，不可量也。现出举孝廉，又辟公府，有人劝其事，现亦不拒之，暂到京师，即还，竟无所救，年四十八中。范晔论曰：黄宪言论风旨，无所传闻，然是君子见之者，靡不服深远，去比吝，将以道州姓权，无德而称呼。吾曾祖穆侯以为宪颓然其处顺，冤乎其四道，浅深莫真其分，清浊未易其方，若及门于孔氏，其待数乎？二年春正月，牦牛已反，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。夏四月戊子，爵乳母王胜为野王军。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，义者欲复辟玉门阳关以绝其患。敦煌太守张当上书曰：臣在京师，亦以为西域一气，仅亲见其土地，乃知弃西域，则河西不能自存，仅臣西域三策，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，专治西域，共为寇超。今以酒泉蜀国力士二千余人及昆仑塞， 先击呼衍王，绝其根本。因发善善兵5000人，携车师后部，此上计也。若不能出兵，可置军马司，将士500人，四郡攻其犁牛谷时，出据柳中，此中计也。如又不能，则一气交合城，守善善等西使入塞，此下计也。朝廷下其意。陈忠上书曰：西域内附日久，区区东望叩关者硕矣，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。今北虏已破车师，势必南攻善善，弃而不救，则诸国从矣。若然，则虏财会一增，胆势一直，威临南羌，与之交通，如此河西四郡危矣。河西既危，不可不救，则百倍之一兴，不资之费发矣。一者但念西域绝远，续之繁费，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。方今敦煌孤危，远来告急，腹部辅助，内无以慰劳利民，外无以威势百蛮，促国减土，非良计也。臣以为敦煌一致校尉，按旧增四郡屯兵，以西府诸国，帝纳之。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500人出屯柳中。秋七月，丹阳山崩。九月，郡国武雨水。冬十月辛未，太尉刘凯霸，贾诩以司徒杨震为太尉，光禄勋东来刘熙为司徒，大鸿胪耿宝字后镇，见中常侍李润兄于镇曰：李常侍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保为传上意耳。朕曰：如朝廷欲令三府辟诏，故已有尚书敕。保大恨而去。直今无言显意见所亲于朕，朕又不从。司空刘寿闻之，即辟此2人，由是朕亦见怨。时召遣使者大卫王胜修弟，中常侍樊峰及侍中周广谢运等更相煽动，轻摇朝廷。朕上书曰：臣伏念方今灾害滋甚，百姓空虚，三边震扰，躺藏匮乏，待非社稷安宁之时。诏书为阿母兴起地社，合两为一，连理敬皆，雕修善事，穷极巧计，公山采石，转乡破促，为废巨义。周广谢运兄弟与国无废府之业之属，依以尽性坚佞之人，与之分威共权，嘱托州郡，轻动大臣，宰司辟诏，承望旨意，招来海内贪污之人，受其祸禄，至有赃故弃世之徒，复得显用，白黑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喧哗，魏朝结基。臣闻失言，上之所取，才尽则怨，力尽则叛，怨叛之人不可复使，唯陛下夺之。上不听。鲜卑旗帜舰自将10000计攻南匈奴于曼伯，欲见日逐王战死，杀1000余人。12月戊辰，京师及郡国3地震。 陈忠见汝南周谢、南阳冯梁学性深纯，隐居不仕，名重于世，帝以玄勋高璧聘之。谢宗族更劝之曰：夫修德立性，所以为国，君独何谓守东冈之卑乎？谢曰：夫修道者，夺其时而动，动而不时，焉得亨乎？与良皆自在至尽县，昌病而还。三年春正月，班勇至楼兰，以善善归附，特加三寿。而秋辞王白英有自疑未下，勇开以恩信。白英乃率孤墨温宿，自负义勇，引发其兵不计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，击走匈奴伊里王与伊河谷，收得前部五千余人。于是前部使赴开通、还屯田柳中。二月丙子，车驾东巡，辛卯幸泰山。三月戊戌，幸鲁，还幸东平，至东郡、李卫郡河内而还。初，樊丰、周广、谢运等见杨震连见不从，无所顾忌，遂诈作诏书，调发司农钱谷大将建图财木，各其种舍、原池、炉罐，亦费无数。朕复上书曰：臣被台府，不能调和阴阳。去年十二月四日，京师地动，其日戊辰，三者皆土，未在中宫。此忠臣进官、持权用事之相也。臣伏为陛下，以边境未宁，功自菲薄，宫殿原屋轻矣，知主而已，而亲近性臣，未重断金，交易于法，多请图事，盛修地设，卖弄微服，道路喧哗，地动之变，待为此发。又冬无素雪，春节未雨，百僚交心而善修不止，成治汉之争也。为陛下奋乾纲之德，弃骄奢之臣，以成皇天之戒。朕前后所言转切，帝既不平之，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，以其名儒未敢加害。会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臣得失，帝发怒，遂收考诏狱，皆以往上不道。朕上书就之曰：臣闻殷周折亡，小人愿立，则还自敬德。今赵腾所作击节谤语，为罪与首任犯法有疵，岂未亏除权腾之命，以又除饶愚人之言？帝不听，腾竟伏尸都市。及帝东巡，樊丰等因剩余在外，静修地宅。太尉部院高书召大将令史考教之，得丰等所诈下诏书，具奏虚行还上之。丰等惶怖，会太史言兴变逆行，遂共赠镇云。自赵腾死后，深用怨怼，且邓氏故吏有悔恨之心。壬戌，车驾还京师，便识太学。夜遣使者册收镇太尉印绶，镇于是柴门绝宾客。丰等复恶之， 领大鸿胪耿宝奏，朕大臣不服罪，怀惠望，有诏遣归本郡。朕行至城西西阳亭，乃慷慨为其诸子门人曰：死者视之常分，吾蒙恩居上司，即奸臣狡猾而不能诛，误婢女轻乱而不能尽，何面目复见日月？身死之日，以杂木为棺，不单备，财足盖行，物归种次，物设祭祀，因引阵而卒。弘农太守宜良乘樊风等旨，遣吏于陕县刘亭镇丧，路官道策折镇诸子代游行书，道路皆未允替。太仆征羌侯来吏曰：耿宝托援救之亲，荣宠过后，不念报国恩而轻策奸臣，伤害忠良，其天祸亦将至矣。立昔之曾孙也。夏四月乙丑，车驾入宫。戊辰，以光禄勋冯石为太尉。南单于谭死，弟拔立，为乌鸡侯失竹低单于。时鲜卑硕寇边，度辽将军耿奎与温榆独王忽游辉将心降者连年出塞击之，还使屯列充要。耿奎征发繁聚，心降者皆怨恨，大人阿祖等遂反，携忽游辉欲与俱去。忽游辉曰：我老矣，受汉家恩，宁死不能相随。众欲杀之，有救者得免。阿祖等遂将其众亡去。中郎将马邑与胡骑追击，破之，斩获殆尽。日南教外蛮夷内主。六月，鲜卑寇玄图。庚午，阆中山崩。秋七月辛巳，以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。王胜、江经、樊丰等赠太子乳母王南，除见丙吉等杀之，家属喜鼻景。太子思南极，朔位叹息。经方具有后害，乃与延后妄造虚无，构谗太子及东宫官署。帝怒，召公卿以下亦废太子。耿宝等呈旨，皆以为当废。太仆来历与太常恒焉，廷尉见为张浩亦曰：经说年未满十五，过恶不在其身，且南极之谋，太子荣有不知，以选忠良保父，辅以礼义，废至示众，此诚圣恩所宜速留。帝不从，言玉之子也。张浩退，复上书曰：喜贼臣江冲造构谗逆，倾覆立源，孝武久乃觉悟，虽追前师，悔之何及？今皇太子方十岁，未习保父之教，可具责乎？书奏不省。九月丁酉，废皇太子宝为济阴王，居于德阳殿西中下。来历乃妖杰、光禄勋对讽，宗正刘伟，将作大将薛浩，侍中吕秋红、陈光、赵代、施言，太中大夫九江朱昌等十余人， 聚义洪都门正太子无过，帝于左右患之，乃使中常侍奉诏携群臣曰：父子一体，天性自然，以义割恩为天下也。立冯等不识大典，而与群小共为喧哗，外陷忠直而内息后服，是邪为义，岂弑君之礼？朝廷广开言路，故且一切假代，若怀迷不返，当显明行书，见者莫不失色。薛浩先顿首曰：故宜如明诏。李弗然，廷节号曰：书通鉴何言，而今复备之。大臣乘朝车，处国事，故得辗转若此乎？乃各稍自引起。李独守阙，连日不肯去。帝大怒，尚书令陈忠与诸尚书遂共合奏吏等，帝乃免吏兄弟官，削国租，处吏母武安公主不得会见。陇西郡使还狄道：稍当羌豪马弩死，帝惜苦力，更申会日有食之。冬十月，上行幸长安。十一月乙丑，还洛阳。是岁，京师及诸郡国23地震，36大水，遇雹。